有阳光，爱感觉亮。我站在分隔岛上，没有方向，不想回家。你太善良，你太美丽，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。不舍此刻的我太甘心与脆弱为邻，没有魂魄，话题完成笔。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，但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。伤心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？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，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。完成笔，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，但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。爱你我不能说，看你们拥抱甜蜜，谈笑自若，忍受预期的伤心。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。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，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。如果我说我必须爱你，答应给你比友谊更完整的心。 双枪